10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的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它。 对，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听众喜爱它，天天乐无涯，永远笑哈哈，是永远笑哈哈。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相声演员甄奇。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跟大伙儿来聊的是菜系，还有我们的这个茶饮，是既有吃啊又有喝。 没错，您是先吃点，然后咱再喝点茶。是， 之前介绍了鲁菜和川菜， 哎，今天啊咱们说说粤菜。 好啊， 嘿， 越南菜好啊， 越南菜、 啊、泰国菜 好吗？ 这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啊。 哎，等会儿吧， 都传播出去了。 您累了 这早点吃多了。 我不累 啊，我累了。粤菜不是越南菜，广东菜啦。 哦哦，就是那个粤语广东粤剧的那粤，是不是？ 对、 哎、 中国的菜系粤菜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啊，可以说几百家之长。 那么早呢？ 到了明清时期逐渐成熟。 嗯， 广东那地方湿热，对不对？物种丰富，所以食材呢多种多样。 没错，我相信大家对粤菜的印象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精致和复杂、 啊、没错， 很多其他菜系的菜啊，咱们在家都可以尝试着做一下。 哎 哎，那个特复杂的咱别做，咱做一个中等的或者简单的咱还能做。 对， 但是粤菜对于新手来说， 嗯， 特别是北方人来说， 那 难度系数很高的。 是， 如果没有我这种专业人士指导， 嚯、 哎，不要轻易模仿啊！ 得嘞，得嘞，您还专业人士了？ 嗯，当然了， 懂吗？ 当然了， 啊， 懂懂的， 懂懂的， 掉水缸里 啊！ 粤菜讲究五滋六味儿， 别让我问住了。 嗯， 这五滋指的是 香、松、软、肥、浓。 六味儿呢？ 酸、甜、苦、辣。咸鲜， 嘿，还多一鲜， 你瞧瞧， 咱们平时都说是五味俱全，您这六味啊、哎、 广东菜的非常鲜美 啊。 五味俱全呢，那主要说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滋味、啊、 哎，对了， 哎，对了，相声里有这么一段啊， 那咱们听听马志明、谢天顺和说这段五味俱全。 好， 哦，这儿演出呢。 哎，今天是相声专场。 认识你。 是啊， 姓谢，叫谢天顺。 对，是我。 对吧？ 是是是 啊。著名相声演员。 嗨，够不上一般演员。 谦虚。 嗯， 谦虚，谦虚。挣多少钱？ 哎， 嗯，反正你有钱。 挣多少钱？ 哎，你这样的你钱少不了，我估摸着你呀、啊、反正怎么也得有个万儿八。哎，说挣多少钱？说 下去， 说， 我还能挣多少钱呢？您是， 我不要你钱，你说吧，挣多少钱？ 我呀， 啊、 挣不了多少钱。您吃， 就你这个地位，你这个身份啊， 我还什么身份？您去， 我可听说你有不少的头衔儿。 什么头衔啊？我不过是个普通的曲协会员， 曲艺家协会会员。 对呀、 啊，行啊。 嗨，这。 不简单 哦。 嗯，别小看自己啊。 嗯， 行，可以，比我强。 嗯， 比我强。我就不是会员。 哦，您也是搞曲艺的？ 嗯，我不搞曲艺。 您是 这个？ 这是什么？ 耍笔杆儿。 耍 鞋？ 您这叫耍笔杆啊？ 哎， 这耍笔杆拿鞋？这 鞋？ 您是作家？ 嗯， 哎。那应该入作家协会。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他没见过我的作品。 那你是不够条件啊，既没作品又没影响，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呢。 哎，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有作品呢，没发表。 有作品就好办。

茄子， 两腿绑着200斤土豆，都腰里围着一哨生猪，这边掖着菜刀，这边别着铲子，这手拿着葱姜蒜，这手掂着大炒勺，单膀一用力是叮当的乱响。 哎呀，好，这就要上灶了，合着 上灶。这些东西都有用。 有什么用啊？ 这是练独家功夫用的。 哪门独家功夫？ 苦辣酸甜咸是五味催心掌。 这没听说过，这都什么催心掌？ 没听说过。你要听说过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提那五魁首了啊。这是大侠。 哎， 正面人物吗？ 还有四个反派。 还有反派人物？ 反面人物啊，江湖人称是四大魔头。 哪四大魔头啊？ 有电魔、磁魔、光魔、声魔。 我得问清楚了，您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电的就是发电，电气化，电 电冰箱。 哎，对，电魔。 电魔。 电魔。 磁魔。 磁就是那个磁力，知道吗？ 磁铁。 哎，吸铁石，知道吗？那磁。 对对对。 磁魔。 光魔。 发光啊，光魔呀， 光学。 哎， 声魔。 声魔就是声音，发声音。 行了行了， 声魔。 他这都是现代科学的东西。 这四大魔头啊，要独霸这个宇宙。可是有本事。 有什么本事呢？ 四大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怎么样？ 这地球嘎吱就裂了。 就啊，这得给他们除了。哪天他脚心一痒痒，咱就完呢。 哎，所以我才有这第120回 五 味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不怎么样 啊？ 哪部武侠小说后边全是这套？ 哎，省事儿。咱这跟那可不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你这说的什么时候啊？ 说的是大清乾隆年。具体说吧，就是乾隆啊28年，腊月初八早晨起来啊，天似亮非亮，就在鬼呲牙那阵儿。 这阵正冷的时候啊。这地点呢？ 地点呢，在珠穆朗玛峰那山尖上。 这 尖上 上了世纪无几了， 这决斗 啊 越高越好、啊、 上上上、哎、 你想这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就 它高高山上。 行行行行， 老僧啊， 行行行，珠穆朗玛峰9000公尺啊，那是8848公尺。这9000公尺，那152公尺找哪儿要去？ 模样，瞧这模样，干嘛干嘛 干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你说的对吗？ 我能不知道吗？ 你这 我能不知道？我让你问住，这是我作家呀，这我能不懂啊？珠穆朗玛峰海拔是这个不到9000公尺， 8848。 对呀，8828， 48呀， 48 呀， 那没错。 八， 这咱懂啊。 你懂你怎么说9000呢？ 差不了多少，差多少？ 差152公尺呢。 100多公尺，那不有限吗？ 那怎么办呢？你看你 100多公尺啊， 啊， 它不是那个冰封顶上，它还有梅花桩的吗？ 冰， 知道吗？梅花桩啊， 冰山的顶上再钉上梅花桩。 哎，好就好，这梅花桩。 哎，好，钉钉、 梅花桩， 钉。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他站在梅花桩上， 这就上去了， 抱拳拱手，四大魔头请了，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大侠这叫阵了， 电魔、磁魔，唰唰上了梅花桩， 窜上去了，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什么兵刃？ 电魔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个 什么 手电筒？ 手呀，电棒啊， 哎。那磁魔拿的是圆不溜丢的， 这是 指南针。 这哎，好，这么厉害魔头就用这玩意儿啊？ 怎么了？ 这什么？这 啊？ 这 别小看呐，这都是独家的兵刃。 独家兵刃， 这个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 跟别的还不一样。 这手电筒啊， 嗯， 你要一按这电门， 怎么样？ 咔嘣，前面就亮了， 就是电棒全那样啊。 我是说呀，他这亮光知道吗？这亮光要气死这个原子弹那光辐射，多厉害！ 光辐射就出来了。 哎， 那指南针呢？ 指南针呢？ 啊， 就更新鲜了。 怎么了？ 指南针它不有个针尖吗？ 对呀、 啊，这小针尖啊，唰，这一对上你， 怎么样？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这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天气晴朗，登山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今天白天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中午前后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听回广播了吧， 是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对，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听众喜爱他，天天乐无涯，永远笑哈哈，是永远笑哈哈。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我们最近跟大家聊的这话题啊，是饮食，又有吃又有喝。上半段咱们聊到了粤菜的特点， 好， 确实很容易啊，把这粤菜和其他菜系给分别出来。 粤菜呢，分为广府菜、潮州菜、东江菜。 嗯， 现在这粤菜馆遍布全国了，咱北京就有好多啊。 是， 这广府菜非常出名的，有大家熟悉的烤卤猪、烧鹅、蜜汁茶烧、红烧乳鸽。爆汁扣辽参、文昌鸡、煲仔饭，这都是人家广府菜。 这听着我又滋溜哈喇子， 又来了。 没有一道菜我不喜欢的。 是啊， 哎，只要有人请客，这些菜我都必点。 哦，合着别人请您才点的？那要您请呢？ 我没有请过。 哦，你还是留哈喇鸡吧。这个你整个一貔貅啊，你这是。除了广府菜，还有潮州菜。 是 啊，现在常见的卤水拼盘， 嗯， 有这个卤水猪手啊。芙蓉虾呀，还有护国菜呀，都是潮州菜系的。 哦，你说这些我也记住了。 嗯， 有人请客的话，这些我也必点。 好，谁请他算倒了霉了。还有这东江菜呢，也叫客家菜。 您说是代表菜有哪些？ 哎，有这个雁南飞、茶田鸭，还有梅菜扣肉、盐焗鸡、猪肚包鸡。你看看。 哎，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再说多了我记不住。你等我拿个本去啊。 嚯哈！ 哎呀，我现在就想找人请我吃一顿了。 好，您下本下本就从这儿来的。 我找 拿一本。 哎，我找一个广东朋友， 嗯， 他得肯定知道这些粤菜吧？ 嗯， 你说打电话我怎么跟他说呀？ 直接说呗，今天晚上有空吗？请我吃顿饭，这不像人话。这个， 要真说的话，这粤语这两句怎么说呀？ 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因为离广东比较远，广东朋友比较少。你说这谁知道？ 你看，你虽然是相声的名演员， 嗯， 青年的名作家 啊，哪里哪里， 你黑号实受了。哎，这个你得去这个体验生活，到那儿演出，你得学呀。 哦，跟老前辈，跟广东人得多学学。 是，你看这相声演员就得博学多才。你看这姜昆老师、唐杰忠老师。 哦， 人家就学了。哎，这段广东话您听完了之后，甭管您是不是广东人， 嗯， 您是广东人，您准保听不懂。 哇， 听得懂，听得懂。 哎， 哎，您不是广东人呢，哎，您一听啊，您也能学两句呢。 对，学两句这个粤语，咱赶紧听听姜昆、唐杰忠广东话， 推广普通话。 哎哎 啊， 这推广普通话也算吗？ 啊，他们知道我们的运动员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哦哦哦， 所以呢大力推广普通话便于交流。 嗯， 大概是广东人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这个语言个别的地方还有科学和不科学的地方。 哎，这广东话还有什么科学不科学的？ 有有有。 嗯， 有科学的，有不科学的。 那你说说什么地方科学？ 你科学，现在天气比起北方这里热得很多 啊。那是 运动量大，容易出汗。 对对对， 广东预备了很多毛巾。 哦哦， 这毛巾广东话怎么叫？ 这我知道 啊， 毛干。 你看这句话就很科学。 怎么科学呢？ 出汗多了，拿这个东西一抹就干了，抹干。 哦，抹干呐。 哎， 还真科学。 他在研究他这个动作啊，非常形象。 那你说说，什么地方不科学呢？ 有的话不科学。 你举个例子。 吃饭这两个字就不科学。 怎么呢？ 广东话吃饭怎么说？ 吃饭叫吃饭。 大家听，吃饭。这个塞呀，在北方就是往里头塞，就那个填鸭吃饭的方法就是塞的。 呵， 你运动量那么大，需要补充营养，老往里头塞也不行啊，对吧？ 啊， 那还得吃饭，怎么叫塞饭呢？ 硬往里塞呀！ 啊，这不是塞饭吗？ 那就是吃饭的意思。 那就是吃。我想，反正是广东的饭菜都不错。 那是实在广州嘛。 闭着眼睛吃就行了。 啊啊！ 别琢磨名字。 干嘛闭着眼睛吃？ 那有些名字不科学。 什么名字不科学？ 你比如说广东的海鲜特别多 啊。哦，海鲜。 形容海鲜，这个广东爱用哪几个字？ 生猛海鲜呢。 生猛海鲜。 哎， 生嘛就是不熟的意思 啊， 猛嘛就是非常凶狠，很厉害。 哦， 又不熟又凶狠又厉害，这个东西让你吃。 那不敢吃了 啊。什么生猛海鲜？ 你这叫胡批。 不止这一方面， 还有什么？ 还有的，有的那个菜的名字， 嗯， 咱们吃菜有这个红烧猪蹄。 对，猪蹄儿， 广东人怎么叫？ 怎么说？ 叫红烧猪前手。 前手？ 就猪前面那两只手。 那就是猪蹄儿。 猪长猪蹄，它不长手啊，对吧？那这人是长手的。 哦， 可是这个手 啊， 在这广东话的那个手套叫什么？ 手套叫扫码。 手袜。 袜。 那袜是穿在脚子上的。 啊， 所以你看手脚不分，动物跟人也弄不清楚。 你还真能胡琢磨。 不是，它有这方面的内容啊。 是啊， 你吃饭的时候咱们经常吃鸡。嗯， 对对对， 这广东管这个公鸡不叫公鸡。 那公鸡叫什么？ 鸡公啊。 哦，那么管母鸡呢？ 母叫鸡婆。 鸡婆。 哎， 那个小鸡儿， 小鸡叫鸡仔啊。 哦，公婆仔。 公婆仔那是形容人的，你怎么跟鸡联系上了呀？我们今天吃鸡公啊，明天吃鸡婆，后天吃鸡仔，那过两天就连这个鸡个嘎仔啊，鸡个逮牢啊，夯不狼就全吃了嘛。 哎呦，哪有这么说话的？ 有一次我在广东吃饭 啊， 我一看这个菜的名字，我就不敢下这个嘴。 那什么菜呢？ 红烧老猫公。 嚯，这是够可怕的了。 哎呀，我想啊，如果再上一个清炖老猫婆 啊， 那这一家子就为我一个人全牺牲了。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反正各地方言有各地方言的特点， 都有自己习惯的说法， 对不对？ 对， 我们运动员来自祖国各地，你掌握这些，你不容易发生误会。 其实啊， 啊， 大家都讲普通话，就不会发生误会。 那也分讲得好，讲得不好。 嗯， 你讲好了不误会，讲不好了他就误会。 这里也有讲不好的吗？ 那普通话 啊， 用广东腔的普通话 啊啊， 讲这个上午，你知怎么叫吗？ 怎么说？ 叫上午。 哦，那么下午呢？ 下午是撒午。 我听着差不了多少啊。 不一样吗？我讲上午不是撒午吗？ 啊， 上午是撒午，撒午是撒午，上午和撒午是不一样的吗？ 嗨，这到底是上午还是下午啊？ 再有 啊， 这个广东这个找人， 嗯， 你知道叫什么吗？ 找人我也知道， 叫 文人。 他叫文人。 嗯， 就是温水的温字把三点水改成提手。 哦，这个温字。 所以我这个运动员们，你们记住了，就找你们就是稳人，就是稳字，温人就是找你。 哦哦 啊。 哦， 因为我们运动员有的很有名了，运动健将，广东的观众又非常热情， 好多人都想见一见， 经常找你们签字啊、留念的合影啊。 对对对对。 如果广播里你听到 啊， 广西代表团的李宁同志，请注意，北门有个女同志要吻你啦， 要吻啦， 这就是找你的意思，你千万别胡理解，绝没有什么爱情其他方面的表示。 好。 还真是容易发生误会， 对不对？放心去就是了。 就是， 哎， 嗯， 你这里的朋友很多， 就是 啊，大家又热情， 哎， 请你吃饭， 请吃饭， 吃饭吃一桌饭， 一桌饭， 广东话叫 一桌早啊， 一席酒， 哎，一桌早， 多一点，四桌饭， 哦，四围早。 四喜酒， 嗯，四围走， 你说清楚了， 嗯， 要说不清楚就容易误会， 是吗？ 喂，老唐， 哦 哦，我请你吃饭了。 那太好了， 我请你一起走。 我一直走啊， 别回头，一直走。 那我一会儿掉台底下了。 喂，人太逗吗？我来请你四围走啊。 我还四围走， 围着饭店四围你转圈， 转圈走， 那不是吃饭， 那干嘛呢？ 竞走训练的，在那儿，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看来你对广东话还有点研究。 我经常来演出啊， 是啊， 有这方面体会，经常闹误会啊。 闹过什么误会？ 哎，我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广东的这些演员 啊， 广东籍的歌手，你唐彪，我们两个人一起住在这个饭店里，住在一个房间。 嗯嗯， 一进了房间，他是好意。让我到那个洗手间呢，先去洗一洗 啊、哦，先洗。 他就说：“喂，江坤， 嗯， 你死仙了？ 嗯，死仙。” 我说：“哎，你这不像话啊！ 怎么了？ 咱们外地来的客人，你客气点。什么叫死仙呢？你啊？ 那怎么回事？” 他一听，哦，啊，我是广东人啊，我讲过，我那是我的错，不是是你死仙，是你先死啊！ 嗨。这也不怎么样啊，这个。 我说我先死就更不像话了，对不对？哦、凭什么呀？你怎么不先死啊？ 行。 他一听也不高兴，哇，我讲得很清楚嘛，你先死，你死完了我再死吗？那我要不你不死的话，我死完你再死，算了算了，咱们俩一起死吧。 什么呀这？ 这个喜和死就没有分清楚。 看来还得好好学习啊！ 你学习这个广东话， 嗯， 我找了一个比较短的这么一个途径。 你有什么窍门吗？ 学唱歌。 哦，用广东话唱歌。 哎、你用的普通话那个词给它演变成这个广东话，很多词迅速就能记住了。 是吗？ 哎， 唱什么歌好啊？ 我学过一首这个《军港之夜》。 哦，苏小明演唱过， 大家都熟悉。 嗯， 那学了很多很多这个广东话的词啊。 那你用广东话给大家唱一唱。 头一句， 嗯， 滚光的野蛮，这个夜晚它叫野蛮， 是野蛮，就是晚上的意思。 滚光的野蛮，静盖盖， 静盖盖， 静悄悄。它叫静寂寂，静盖盖啊！ 哦，就是悄悄的意思。 哎、海风把干栏轻轻的摇， 你呀，轻轻的摇。 你这个发音你都学会了， 是 这个轻轻的广东话叫轻轻， 轻轻。 哎、嗯，普通话没这个发音，把气儿吸足了， 哦哦， 吸足了往出出。你看，要是说香风香水加香气， 那广东话呢？ 那广东话你就得先狠狠地吸上一口气，说、哦、香风香水加香黑， 火，还真有点窍门。 你气儿不足，你都顶不出来， 啊、费力呀、啊， 对不对？ 对对对。 海风把橄榄轻轻个摇，年轻个腮边透珍珠不透， 我 不透， 不透， 非常有特点。 嗯， 睡梦中露出甜美个眉秀，海风来轻轻个吹，海浪来轻轻个摇，银行个水边多么幸福，为讨做个老毛个外婆，让我的个水边好好分高 分高啊。 这个相声演员的研究语言 就是语言的艺术啊， 这个语言就是平常说话， 那是啊， 我们要发现生活当中 嗯 非常有意思的场景， 对， 用我们语言的艺术把它描绘下来， 好， 大家哈哈一乐。 嗯嗯， 这是一种娱乐的形式。 哎， 哎，轻松愉快。 就是。 你生活当中说话， 嗯嗯， 有的环境下要小声说话。 哦哦， 有的环境下要大声说话。 是啊。 该小声说话的时候大了不行。 哦。 该大声说话的时候小了也不可以。 哦，那你说说。什么时候应该大声说话呢？ 大声说话，你在我们北方的那个饭馆， 嗯， 饭馆那个招待员招待这个顾客的时候， 嗯嗯， 声音都非常的响亮。 是啊， 必须得大声音说话。 是这样吗？ 你不信，咱俩表演表演。 好， 你呢便扮演一个更顾客。 哦，我扮演顾客。 我是招待员。 好好好， 我来招待你。 我来吃饭。 你听这声音啊。 行。 哟呵，来了您呢。 啊，来了。 哎呦，您吃点什么？ 我想喝点酒。 您点点菜怎么样？ 我来一碟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猪头肉。 还要点别的吗？ 别的不要了。 那好，您等一会儿啊。 好， 一碟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猪头肉来了，菜齐酒齐，还要点什么？ 别的不吃了。 那您吃好了。 好， 来来来，您请。 态度还真好， 声音非常高。 哎，为什么声音这么高呢？ 因为在咱们北方的饭馆里吃饭呢， 啊， 声音比较嘈杂。 哦， 高声把大家压下去， 嗯， 对您显得热情，还增添您的食欲。 是吗？ 哎， 我说假如咱们声音压低一点，声音小一点，它不是更显得和蔼亲切吗？ 在饭馆里接待你，小声说话， 嗯嗯， 不大声 啊， 看着别扭。 怎么了？ 你不信咱俩试试。 来，再来来。 来了。 来了。 想吃点什么？ 我想喝点酒。 哦， 我要一碟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猪头肉。 还要点别的吗？ 别的什么也不吃了。 那你等着，我给你拿去。哎，来人了，我跟你讲，快走，下午街头暗号照旧，一碟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猪头肉，快走。 我说这是吃饭吗？ 特务在这接暗号呢，在这。 我说的呢， 是不是小了不行？ 还真是这样。 哎， 你说什么地方应该小声说话呢？ 应该小声。 嗯， 应该小声的场合很多。 你说说。 大家都熟悉的就是男女青年谈恋爱。 哦，搞对象。 在这个花前月下。 哦。 促膝谈心， 呵， 窃窃私语， 嗯， 声音非常小，表达感情淋漓尽致， 是这样吗？ 你不信，咱俩表演表演， 咱俩再试试。 我扮演个姑娘， 我扮演你男青年向你求爱， 可以啊？ 怎么样？ 来来来， 开始。小江，你来了。嗯， 来了。 我把你约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不怪你，怪谁呀？ 我是说，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到底有什么看法？ 我不告诉你。 那你爱我吗？都爱我什么呀？ 我爱你工作好，学习好，说话有幽默感。我尤其爱你。 什么呀？ 灯泡一样的眼珠子。 那你同意嫁给我吗？ 同意。 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你说吧。 春节可以吗？ 春节就春节。 一言为定。 骗你是老鼠。 哥，哎，咱们俩拉钩。 干什么？ 拉钩。 拉钩，讨厌讨厌讨厌。 呵。还真是这样， 你说是不是？小声说话，这个感情多交融啊！啊， 不过我觉得呀，现在是80年代了，谈恋爱又没什么可背人的，大点声也未尝不可。 你那意思光明正大 啊， 不瞒人， 就是啊， 别人看着别扭， 习惯了也就好了。 那咱俩试试来， 再来了，大点声，小江，你来了， 哎，我来了。 我把你约出来，你不怪我吧？ 不怪你，怪谁呀？ 咱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我不告诉你。 那你爱我吗？ 爱。 你爱我什么？ 我爱你 工作好，学习好，说话有幽默感，尤其爱你。 怎么样？ 灯泡似的眼珠子。 你同意嫁给我吗？ 同意。 什么时候结婚？ 你说吧。 春节可以吗？ 春节就春节。 一言为定。 骗你是老鼠。 那咱们俩拉钩。 讨厌讨厌讨厌。嗨，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每天早上6:30到7:30，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空中笑林，北京文艺广播的快乐早餐。 好，方才您听到的是姜昆、唐杰忠合作的相声《广东话》和一个返场小段。听完了这个作品呢，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饮食。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 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明天见了， 再见。 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后出头尾，水牛水牛爬上圆墙不回头尾，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后出头尾，水牛 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80年代的心与肺。 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啊，亲爱的朋友们，广东的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80年代的心与肺。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啊，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啊，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 Time to Shine， 作词作曲胡启辉，演唱洛天依。 来自古老广东的神秘，去聆听远处浩瀚无际的声音，前行，越去眼前的高山，越过荒芜的斜峰，我眺望前方崭新的风景，肤色可以和你我肩并肩，我远方的兄弟姐妹，在此刻同饮一瓢风和纸醉。 银行闪电贷7周年狂欢开场，提款优惠提前抢，优惠年利率4.05%起，多重好礼等你赢，最高领取1万元笔记本电脑，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详询招商银行各营业厅。 翠微百货翠微店焕新升级，香奈儿、迪奥等众多知名化妆品全新亮相，装扮你的美，男装比音乐芬、 ISCO 女装 L'Oreal、 Joya 等一线服装品牌，塑造你的独特魅力，更多焕新精彩全新购物体验就在翠微百货翠微店。 以上为